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95集，这颗球的速度实在太快，当地形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后，它改变方向的频率极快，令众人很难抓住它。唐默眼尖地发现徐君生也在躲避这颗球，他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。唐默忽然说，不对，刚才是谁把这颗球扔过来的？徐君生翻身在地上打了个滚，他舔了舔嘴唇，对着唐默笑道， 被你发现了呀。 唐默心中一紧，他的双手按在地上，隐隐地察觉到一丝地面的震动。唐默转身看向身后，当他看到那30多个奋力向这边跑来的玩家时，他的心瞬间冰冷。然而这时候发现不对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徐君生红了双眼，愤怒地大笑着， 你们做得真的很好，真的非常好。阮望说、岳于征还有唐默、傅文铎 说到最后，他已经咬牙切齿起来， 你们出乎我预料，肉猪原来也可以这么强，那我这次用掉这颗躲避球也不算浪费。你们这次输得不冤，这是我最强大的道具，它是一次消耗品，死在这颗躲避球之下，你们应该感到荣幸。 徐君生一脚踹在躲避球上，将这颗球踹向傅文铎。傅文铎侧身避开，将这颗球砸向徐君生。李妙妙怒吼， 去你家的荣幸。 他发现那些向这里跑来的玩家奇怪地说， 那些人干什么？怎么都跑过来？他们想死吗？ 话刚说完，那30多个玩家已经跑进。李妙妙发现这些玩家跑步的姿势略显僵硬，表情也十分呆滞，和之前被徐君生控制的玩家一样。他瞬间明白， 你竟然可以同时操控这么多人。 徐君生疯狂地大笑起来。是的，在场的4个地球排行榜玩家谁都没想到，徐君生竟然可以一次性控制这么多人。红色躲避球就已经出乎唐默意料，徐君生能控制这么多人又是一个不可控的意外。这两件事分开看似乎都不是死局，但两件事加在一起，局势瞬间逆转。 这些都是我的肉猪。 拥挤的高架路上，徐君生控制玩家让他们集体攻击唐默四人，他的目标就是唐默四人。在操控玩家攻击时，他甚至还可以操控他们的身体，让他们为自己挡住躲避球。在这种游戏里，个人实力再强大也不如集体力量。徐君生一方一下子多了30多个队友，他们齐齐对唐默等人发起进攻，唐默只能狼狈地躲闪，没有办法反击。原本唐默已经打算发信号让陈珊珊、傅文生出现，现在他按捺不动，思索方法解决现在的难题。阮望舒突然说， 被躲避球击中并不会死。 唐默闻言迅速地扭头看去，果不其然，只见一个年轻男人被红色躲避球击中，他原本是被徐君生控制的。见状，徐君生啐了口唾沫，解除了对他的控制。这男人的眼神恢复清明，可他还没获得自己的身体控制权多久，他就瞪大双眼，突然蹲下身体，双手抱头，开始向场外进行蛙跳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年轻男人惊恐地叫道，他一边叫一边蛙跳着离开高架路。蛙跳的行为竟然不受玩家控制。唐默意识到这一点，他一边躲开躲避球，一边目送那玩家完全跳到高架路外。当那个人离开高架路后，他就不再蛙跳，可是他再想回来却被关在红色的光膜屏障外，无法再进入。他愤怒地拍击红色光膜，光膜纹丝不动。游戏规则第3条，被躲避球砸中其他部位者失败出局，1分钟内必须以蛙跳方式离场。唐默快速地说， 被这个球击中了并不会死，但是会在1分钟内被迫蛙跳离场。 傅文铎看向唐默，唐默侧头躲开一颗球，也看向他，两人异口同声， 他的目的是什么？ 很快，他们便知道了徐君生的目的。阮望舒是四人中身体素质最差的，哪怕他有重力压制，在这么混乱的场面下，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被躲避球击中。阮望舒蹲下身体，开始蛙跳离场。徐君生发现这一情况，惊喜地笑了一声，脚下一蹬，冲阮望舒而来。他操控那些玩家缠住练鱼筝，虽然他使用异能的时候行动能力减缓，却仍旧一步步逼近了蛙跳离场的阮望舒。阮望舒根本没法躲避，他双手抱头，冷冰冰地看着徐君生走近。但就在徐君生举起小刀砍向阮望舒时，一把锋利的飞镖从他的脸庞擦过。徐君生抬头一看，傅文铎已经到了眼前。小刀与匕首相撞，徐君生向后倒退两步。这时阮望舒已经安全跳到了场外，他站在红色光膜外，面无表情地看着高架路上傅文铎和徐君生战斗的情况。他转头看着唐默，做了个口型，谢谢。唐默勾起唇角， 不是为了救你，他杀了你，他就直接开启下我的奖励，不需要再待在这里，可以逃走，我们想再抓他很难。 阮望舒这次开了口， 谢谢。 唐默没回答他。论单打独斗，十个徐君生都不是傅文铎的对手，他心知肚明，找到机会操控玩家用躲避球砸向傅文铎，自己顺利脱身。眼见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唐默三人的实力远超徐君生猜测，三人中最不擅长战斗的唐默都能屡次躲开躲避球，避免蛙跳离场被徐君生攻击。十分钟后，宁征也蛙跳离场，他在离开高架路后根本没做停留，竟然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奖励，闪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。徐君生越加烦躁起来，忽然他找到一个机会，唐默差点被躲避球击中，为了保护他，傅文铎露出了一个破绽， 就是现在。 徐君生操控一个中年玩家，一拳将躲避球砸向傅文铎，傅文铎躲避不及，被躲避球稳稳砸中胸口。他眼角微眯，冷漠地看了徐君生一眼，接着双手抱头开始蛙跳。徐君生惊喜极了，距离夏娃的游戏结束只剩下五分钟，他再也不能错过这次机会。他操控15个玩家缠住唐默和练鱼筝，自己则冲向傅文铎。漆黑的高架路上，只见一个瘦弱的少女穿过人群，怒喝着举起武器，疯狂地劈向一个抱头蛙跳的黑衣男人。明明那把刀离自己越来越近，傅文铎竟然头也不抬，依旧冷静地蛙跳离场。这时徐君生已经觉察到不对了，他的刀砍在傅文铎的头上，往常十分锋锐的道具小刀竟然发出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。徐君生的双眼缓缓睁大，他看到傅文铎的双手变成了漆黑的颜色。徐君生惊讶地说， 我的道具是精良品质的武器，怎么可能？ 声音戛然而止，一把粉红色的小阳伞从后胸穿过徐君生的身体。他低下头，看到一个圆滑的伞尖从自己的胸口刺出。他缓慢地转过头，看到唐默喘着气，手指微颤地看着他。在唐默的身后，练鱼筝艰难地缠住了15个人。徐君生忽然有些不明白起来， 为什么？ 为什么你们明明不是队友，你却帮他缠住敌人？为什么明明是他找到的破绽，你却一副早有准备的模样？徐君生喷出大口鲜血，唐默拔出小阳伞，徐君生捂着胸口，可是血怎么都止不住。小阳伞的伞柄上，那颗红色宝石散发着熠熠光辉。徐君生重伤濒死，倒在地上。他没有办法再控制那些玩家，那些玩家看到唐默几人也不敢再动手，扭头离开。练鱼筝身上全是血，他抹了把脸上的血，冷冷地看着地上的阴沉少女。 比起让你逃走，我宁愿让别人拿走你的奖励，所以你去死好了。 丢完这句话，练鱼筝主动用肩膀撞向躲避球， 自己蛙跳离场，与阮望舒站在一起。傅文铎也站在场外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看着高架路上的情况。唐默挥舞小阳伞，鲜血顺着伞尖落到地面。蛙跳这件事对他而言实在太简单，我相信他，哪怕他在蛙跳也能反手杀了你。至于躲开那个球，你太低估了全球第一个通关公塔游戏的偷渡客傅文铎了。无论什么情况，我或许躲不开那个球，他一定能躲开。徐君生立即明白。 你们是故意的。 不错，在发现被躲避球击中后也不会死，甚至没有任何惩罚后，唐默和傅文铎就想到了这个对策。一个人故意装作被球撞到，另一个人在徐君生攻击时趁机杀死他。只是这个被球撞到的人是谁？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时机？唐默和傅文铎按兵不动，耐心地等到最后，等到徐君生焦躁起来。至于被球砸到的人，最好是傅文铎。哪怕在地球上线前，蛙跳对傅文铎来说就像走路一样，家常便饭。这些事根本不需要言语交流，他们明白对方的意思，配合着演了一场戏，骗徐君生上当。练云筝的帮忙不在唐默的计划内，他们本来策划的是唐默尽可能抽出身去杀了徐君生，傅文铎蛙跳时隐藏锋芒，也找机会反杀徐君生。他们两人中无论谁杀了徐君生，计划都算成功，最后是唐默获得了胜利。遥远的北京城中心，那座黑色巨塔上，血红色的倒计时数字开始倒数最后一分钟。徐君生胸口的血汩汩流出，他看着唐默，又看向场外的阮望舒等人，他忽然笑了起来，血液顺着他大笑的嘴角流淌下来，他一边笑着一边闭上眼睛，倒在地上没了呼吸。这时黑塔上的数字也倒数到最后十秒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大型多人副本薛定谔的躲避球大乱斗正式结束，玩家唐默成功通关游戏，淘汰对手14人，获得奖励薛定谔的。叮咚，数据修正，薛定谔阁下不打算给爱玩球的人类任何奖励，所有爱玩球的家伙都是傻逼，尊敬的薛定谔阁下如是说。 这个躲避球游戏的规则非常奇怪，失败没有惩罚，胜利也没有奖励。唐默并没有太过惊讶，红色光魔消失后，唐默系好小阳伞走向傅文铎。正在此时，远处的黑塔上红色倒计数字已经变成了一，当最后一个数字跳动到零的那一刻，一颗红色的东西从天而降，重重地砸向唐默的头。唐默和傅文铎都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东西，两人一起出手阻拦，可是这东西竟然直直地穿过小阳伞和傅文铎的手，砰的一声砸在唐默的脑袋上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